同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睇嚟将会接种听日抵港在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灭活技术疫苗。林郑月娥呼吁市民，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亦都唔好放松防疫警惕，要做足个人防护措施，要遵守进入指定场所嘅规矩，包括使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话佢而家进入政府办公大楼或者系探访各类处所嘅时候，都已经习惯使用安心出行。重申安心出行唔会外泄个人行踪，唔会构成私人风险。佢亦都对安心出行的程式下载量超过100万感到高兴。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两名家庭主妇，分别49岁和43岁。另一名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54岁女子，她在顺利村圆圆护养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工作，今个月12号开始发烧、喉咙痛和头痛。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累计新增282宗个案，超过八成是本地个案，其中83宗感染源头不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595点，跌489点，总成交金额282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7点，跌1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47.5跌10元，美团428元跌23.4元，中国移动50.5升1元，盈富基金30.78跌4.6元，阿里巴巴260.4跌6.6元，小米集团28.8跌7元，新上市的诺辉健康是报84元，快手393.6跌21.4元，中国海洋石油10.12是升1.5元，中芯国际27.65升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87，瑞士法郎8.644，澳元6.031，加元6.111，新西兰元5.591，欧元9.35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36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46美元，卖出178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域多利道近碧瑶湾一段来回方向是车多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雅景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咁喺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带的交通繁忙，而家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有维修工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在牛头角道有道路改善工程，而家车辆是可以在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去康宁道前往观塘道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5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哎呀太件事啦 这个型的型骨好像不是这一款型用的喂 Lorraine 阿雄哪个负责执型具的 是我啊我不小心执错了 其实是我啊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雄定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00至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啦，自己去食面啦。咁好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00至6:00，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英国仔榜的十大作品咧，都是近排冒升得好快的一位女歌手 Emery 的新作《Don't Play》。 When the hidden is deep, don't play, don't play, yeah, yeah. Don't play games with my heart, ooh, yeah. Now the feels hit me differently. When the hidden is deep, don't play, yeah, yeah. All that time on your own with me. We had fun on the 360. I helped you get out you wavy. Still could never get you that AC. Sneaking in school just to get by you.I'm obsessed with the sand on you. Coco Chanel on your neck. With your body in check. Loving all the time with you. But now you've just gone missing. You're airing all my wishes. You're online but still won't listen. My time is you dismissing. This isn't no way a two-way street. I'm playing sad and it's on repeat. Call me here hoping you see my snap. Cause I'm not ready for us to rap. 这首歌叫 Don't Play 就不是叫你不要玩是叫你不要玩弄感情这解英国的十大歌 Emery 再加上 KSI Digital Farm Animal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Don't Pl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oh, oh. 28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大家好！ 年初七啊，嚟到今日人人都生日快乐嘅骚动音乐，有波声有严晴， 大家生日快乐啦！咁啊，今日星期四我哋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 系啦，啱啱咧我哋已经有呢个点歌嘅 post 出现喺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嘅，大家可以去留言或者 inbox 俾我哋啦，好紧要噶，好应景噶，就系、是、今日年初七啦，有冇发现自己肥咗好多呢？可能你是由年28开始食，食到年初七都冇停过啊！今日虽然 系啊，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是、虽然今日开翻啲 gym 啊，但系搞唔切噶。 同埋你 join 咗嗰啲 membership 未咧？开翻，但如果你本身冇 join 嘅话，都系冇用噶。 系啦、啊，咁喺呢个时候就问一下咁多位肥咗嘅朋友，你哋有冇啲说话想送俾自己？或者送俾你身边肥咗嘅朋友， 系啊，咁我哋点歌对象就系过年之后肥咗嘅朋友啊， 系啊， 我哋一齐俾啲鼓励佢， 系啊，咁呢度有两个啦， 我哋都系，其实我系过年前已经肥咗啦， 哇，但系咧波盛肥咗呢件事咧系唔知我可能大家之前留意波盛都系留意佢高啦，同埋丑啦，系啦、啊，就冇刻意留意佢肥咗。 就即系咁讲，先系一个事实。 但系因为我哋头先影相啊，即系我哋嚟紧会有啲唔同嘅宣传嘅一啲嘅内容啦，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样。咁我哋头先影嗰啲宣传照嘅时候咧，咁首先就真系要除口罩影相啦，咁所以得一个人除口罩啫，咁样。咁同埋咧，嗰、那个我自己比较担心嗰样嘢就系、是、咧。是好惊人的。波盛一影相，我哋负责美术同埋后期嘅同事即刻感慨就，哇，佢肥咗好多喎、哦。佢平时戴口罩唔觉喎，但係知佢真肥咗好多喎、哦。佢做咩事呀、啊、你咁样。跟住咁佢一咁惊讶啦，其他同事就围埋一齐去睇个 mon， 发现乜嘢啦。哇，咩叫异口同声啊，嗰下终于明啦。此起彼伏嘅聲音就係、是，真係肥咗喎！搞錯啊，真係肥咗喎！搞錯啊，點解肥咗咁多嘅咁樣？ 因為同之前嗰啲有上年嘅嗰啲，譬如節目嘅相咧，有咗好直接嘅對比噶嘛，一望就係啦。咁呢個係頭先喺攝影現場嘅時候收到嘅一個你哋嘅反應啦。咁頭先我翻嚟即係電台部呢邊，咁我就去翻即係落妝，咁啊即係除口罩落妝嘅時候，跟住咧嗰陣時化緊妝嘅邊個咧？就係、是、大韓旋風嘅秋雪。佢、一見到我除口罩嗰一刻，佢話：哇，點解你而家塊面咧係方形嘅？ 你明明肥到圆都唔紧要啊，系肥到变咗方啊， 正方形啊，咁样佢话你搞咩嚟啊？即系因为大家戴住口罩啦，一路都咁、见啲相，真系唔系好觉，真系好遮到噶。 系啊， 你一除嗰下见到，哇！ 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自己有冇觉得你肥咗啊？即系你自唔自觉呢件事发生咗啊？ 我觉我肥咗，但系唔系喺块面度咯，即系唔系好觉喺块面度见到啊。即系我又唔系常照镜嘅人啦、 啊，咁我劝你又照多啲镜， 冇 自知之明啦。想同你讲一句，你照下镜啦，你 完全冇嗰个自知之明，同埋我嗰个肥已经系将嗰个焦点放喺个肚度嘅咁。咁因为之前即过年嗰段时间都见到一啲亲戚朋友咁，大家嘅反应其实同今日完全一样噶， 都系话你肥咗， 系因为太耐冇见啊，咁就哇你咁样搞咩啊咁样，我每一个咁样嘅反应我都认嘅，话系。唉，我知系啦，即系太耐冇做运动啦，系啦，正常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肥都唔紧要，即系胀咗都唔紧要，即系其实老实讲嘅。 但系呢啲人冇廉耻嘅程度就系、 是、都唔紧要， 肥咗都唔紧要啦。 呢个都唔紧要，影出嚟靓唔靓先系紧要啊嘛。 系 头先系处于成个过程影相，其实我系有一种唔知点算嘅感觉。 咩唔知点算？ 有个镜头影住，咁啊对上即系譬如侯家明啊、黄耀祖啊，佢哋影好快手搞掂，一埋位。埋位 啦，就全部都认得啊，系 啊，一埋位咧，佢哋就好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动作，砰砰砰咁样就转几个动作， 系啊，同埋系每一张出嚟咧都用得噶， 系好劲， 系啊，即系每一张都系best shot 嚟嘅，即系你都觉得其实呢张都 OK 啊，呢张都 OK 啊，即系后期嘅同事咧喺佢哋身上嘅难做咧系，哎呀，张张都用得，都唔知拣边张好，去到波盛啊，咁我都有份，去到波盛同阿琼呢度就系、是。你不如再影多几张俾我拣啊！ 个烦恼系都要拣啊！我点样先拣到一张好 嘅？系我而家暂时都未拣到，你影多几张先啦、啊、咁。 因为我影相一个好大嘅问题，其实我唔系好知点样管理自己嘅表情啊。头先一路都讲话个嘴，个嘴唔好嘟住啊！ 因为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給聽眾理解、嗯、但是波勝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太留意他的嘴、嗯、他一拍照呢你感覺上即好像將所有的精力全部都谷在嘴上你發現嘴是他即是我哋有啲人靠眉毛啦，或者靠眼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啦。 系， 佢个情绪靠个嘴。 因为我唔知个嘴应该点样放啊，即系露齿又唔系啦，咪实又唔系啦，笑又点算咧？ 佢个嘴嗰个用力嘅程度系我不断喺隔篱提佢。喂，你唔好忽略你个嘴啊！你唔记得你有个嘴得唔得啊？咁样，但系因为其实波胜其实都影咗几多张咧，我哋都觉得系几好嘅，即系无论系眼神啊，定系动作啊，个神情都好好嘅。但系我同嗰后期嘅同事，即系大家都有一致嘅心声，就系、是、好想剪咗佢个嘴啊！ 因为我真系好介意自己嗰个嘴啊！ 点解啊？ 因为我个嘴其实，譬如今日嘅状态咧，就系、是、因为又系夜瞓啦 ，feel 到嗰啲嗰啲燥热咧，喺个嘴嗰度发紧出嚟啊！即系个嘴其实我系 feel 到佢有啲轻轻地热热地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唔舒服啦个嘴。 点解个嘴会轻轻地热地？ 燥热啊！ 食辣嘢我先会有呢个效果啫。 夜瞓啊，或者咩嗰啲，我系喺个嘴度发出嚟嘅。所以其实今日去化妆第一件事，我就同化妆姐姐讲：，佢问我你想点样执啊？咁啊，我话个嘴要遮，因为我今日个嘴好差。如果我冇化妆嘅话，其实嘴角嗰度又系有啲泛红嘅状态出咗嚟。所以去到影嘅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个嘴咧系最唔靓，同埋最外眼。所以我就好将个心神放咗喺自己嗰个嘴嗰度，但有阵时呢就系咁弄巧反拙啦。你知道自己个缺点嗰样嘢，你越介意嗰样嘢，反而就越突出咗俾人见到啦。 哎呀！但系其实咧，嗰个过程当中啊，吓，即系喺我一路睇住咧，我都觉得我睇得出波胜系一个好好好胜嘅人啊。 吓， 因为即系 竟然有呢一样， 我觉得系嘅，因为咧即系有阵时我哋喺睇个 mon 隔篱咧，系会即系我好衰嘅，咁我 系 一啲好浮夸嘅反应，咁即系，哎，呢张几好啊，哇，呢张咩嚟噶？即系我系会将嗰张相我嘅评语咧，系完全讲晒出嚟啦。咁其实隔篱啲同事都讲，你唔好再俾压力佢啦吓，咁样嗰啲。咁咧，我发现咧，即系当我讲，哎，呢张几好啊，系 boss 系会好 alert 呢件事，就即刻会问我点样啊，点样系几好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又会有啲模仿嘅情节喺度啦，即係佢好留心睇下黄耀祖做咗啲咩动作。 因为真係我觉得影得好好。 想模仿黄耀祖。 如果我一个女士我就会模仿侯嘉明啦。因为侯嘉明嗰啲动作啊自然啦嗰啲嘩真係。 其实你都有几张相系模仿咗嘉明㗎。 哦係。 係。 不自觉地模仿咗佢一啲动作咁。我嗰啲系咪我反而我自己嘅解读唔系好胜啊，而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冇嗰个 judgement 啊。对于自己唔系就影相啊，又平时如果你听紧嘅，你都会有一啲状态就系你唔识得 judge 自己做紧嗰样嘢，咩叫做好或者唔好？特别呢啲范畴唔系自己叻嘅咧，咁所以难得身边有人突然之间，喂呢张好咁啊，哦 OK， 我就拿住呢个标准，我就按住佢去做咧，应该就会做到嗰个效果出嚟啦。咁 样 系啊，即系反而如果完全冇人讲，我就死啦，我就会好油腻啦。你知镜头影住又有时唔望镜头啊，抬高啲望下个天花板，死啦！天花板望边度好咧？ 咁大块系嘛？ 望盏灯啊，条管啊，定乜嘢咧？即系冇一条绳去掹住啊！所以你一讲咗嗰啲嘢，我好想知道就是、哦，原来咁样样咧，大家会觉得叫好睇嘅，因为好睇同我本身系楞埋噶嘛，你要知道。 所以啊，听到我哋讲咗咁多。镜头后面发生的故事 是 不是很想看一些照片呢 是啊 那就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发生什么事啦那你都可以留意一下波胜在照片里面他的嘴的表现到底是 严琼都没说严琼那些都很精彩的位置到时大家看看你又会知道的 我觉得自己漂亮 要讲那些即对着镜头的自信啊好看呢我觉得这一位啊 Anson Low 那些真的哇杀死人 他是可以开班教 睇佢 MV 跳舞嘅动作，就算佢系即系群舞都好啦，佢都系好突出嘅嗰个人嚟嘅。Ego， 他跟他都讲出声，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音，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坚持，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说句爱这个我，要最爱我，言语界你哪里会听？以前一心要审判这个他。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过欢呼劝过 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 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ck up,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to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尖锐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谢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见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朋友，是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埋你共同恶同问候。人类四出跳舞批斗，哪位真的可追究？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点位？千次不讲理据，挑剔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听过 Anson Low 嘅派台作品 Eagle。讲到相啊，啲听众咧其实已经有 keep 起咗咧之前 post 过出嚟，我由中学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年班嘅时候啊，嗰、那个学生相。我都係之前自己又攞返啲每年嘅成績表嘅學校，所以先有返，因為我冇一個習慣每年儲相嘅，每一次都咁，所以就攞返每一年中學嘅成績表呢，咁有自己嗰個樣㗎嘛，咁就排晒出嚟做一個對比，跟住嗰陣時呢就見到自己其實每一年個樣呢，即係啲頭髮越嚟越多啦， 跟住我好羨慕啦， 咁講啊， 唔係你知唔知今日我算咧，今日影相嘅时候啦，咁好多男同事系唔知点解咧，我唔知点解点样同发型师沟通都梳咗 all back 啦，咁样真系都系将前面撇音唔要全部梳晒上嚟，跟住我就话你哋做乜嘢一个月个咁要刺激下我咧，请问 好衰嘅你哋，我又唔同咧，我就摆啲头发落嚟啦， 系咯，系得你一个肯摆落嚟，就佢过梳晒上去。 我由细到大对自己嗰个发型咧都好。好在意，但系亦都系好讨厌嘅，因为我啲嘅发质咧系比较厚身啦、干啦嗰啲嚟嘅。咁以前曾经好兴咧，就系啲头发男仔都系噶，即系譬如三七分界，咁然后比较柔顺少少。咁咧嗰大劈啲，即系七嗰边嗰劈咧，咁就可以咧前面嗰条类似阴嘅嘢抌落嚟咧，就可以揈啦。其实就即系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啲明星咧，佢哋都会有条头发抌落嚟嘅。譬如谢霆锋以前试过啦，嗰时我好想学谢霆锋嘅发型啦，但系做唔到嘅，因为嗰个关个发质事。咁所以 点解唔系关个样事？学唔到谢霆锋唔系应该关个样事咩？呢位先生 样就一定学唔到啦，但系想个头发个发型都模仿啊嘛，咁啊发型都做唔到啦咁。咁咧其实每一次要影一啲学生相啊等等，我都好唔开心。而有一次我好记得咧，就系嗰阵时要自己落去楼下晒相铺度影相，咁已经对自己个样好冇信心，落到去。咁跟住嗰个摄影师就问我，你影嘅相咧系要即系唔知三 R 二 R 定咩嗰啲啦。嗰时细个冇概念啊，咁啊俾钱影完辑相翻嚟之后咧，我系俾错咗 size 嗰个发型，唔系嗰个摄影师细张过平时嘅学生相 size。 嗰個係因為唔中意自己個樣，唔中意到希望佢有咁細都咁細係嘛？ 同埋嗰個人好唔自在。但我最記得就係當我影曬嗰啲相攞翻屋企嘅時候，我媽鬧我。 嚇？點解啊？ 佢而家都仲記得呢單嘢，佢話佢好少可無端端發一個脾氣。嗰次應該唔知有啲咩事，佢就鬧我話咁小事，連去自己去影一張相啊，你嘥事都可以搞錯。然後佢鬧到我係話你自己落去諗方法整翻啱嗰啲相，我係唔會再俾錢你去影過批。 好大件事， 好少可噶，我媽咪都嗰陣時 但係嚴厲嘅喎， 好嚴厲噶。我嗰次係喊住落去噶嗰陣時，但係都已經中學噶啦。自己喊住咁落去，死啦！咁點算咧？咁然後處理翻嗰啲相咯。 咁你處唔處理到啊？ 處理到嘅，即係我講錯咗 size 啊，咁等佢幫我搞翻啦，咁樣係啦。咁啊，翻返阿媽就下咗啖氣，好似冇事發生過咯咁啊。 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料佢将会接种科兴疫苗。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下星期开展的疫苗接种计划标志香港抗疫工作将会进入新的里程碑。她曾经公开说会接种首款抵港和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看来将会接种明天抵港在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灭活技术疫苗。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不要放松防疫警惕，要做足个人防护措施，要遵守进入指定场所的规矩，包括使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重申安心出行不会外泄个人行踪，不会构成私隐风险。他亦都对安心出行的程式下载量超过100万感到高兴。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7%，是近17年的高位，上升0.4%。就业不足率就升至3.8%。零售、教育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明显上升，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更加显著上升至14.7%。失业人数上升至超过250,000人，增加大约7,5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虽然本地第四波疫情在近期已经出现缓和，但由于经济活动需要时间回复正常，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然会受压。整个社会齐心协力，令疫情尽早受控，对经济复苏以至系劳工市场情况改善至关重要。警方午夜之后将会采用新的快速口腔液测试，为怀疑毒驾的司机即场做初步测试。测试会检测司机的口腔液是不是含有指明的6项毒品，包括海洛因和氯胺酮等。快速口腔液测试涉及一支长约13厘米的棒状仪器，警员会用仪器在司机的舌头上刮2至3次，提取少量口腔液，大约8至10分钟之后就可以得知结果。如果司机未能够通过测试，需要提供血液或者尿液样本作化验。警方说，口腔液测试比传统的药物影响观测和损害测试更加快捷和准确，准确度超过80%。拒绝进行快速口腔液测试或者毒后驾驶都属于刑事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和取消驾驶资格。恒隆地产去年投得寿山村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但因为涉及中美外交事务，未能够按原定时间在去年年底完成交易。恒隆发言人接受查询的时候说，很高兴买方已经完成外交义务并获得中央政府同意，因此正是同卖方处理完成交易事宜，并将会在适合时间对外公布。 恒隆去年9月以25亿6600万元投得地皮，计划重建成多间的独立屋，预计2024年落成，投资总额大约40亿元。物业由美国政府在1948年买入，现在是6栋低密度住宅。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域多利道近住上碧瑶湾来回方向稍为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西贡市中心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仲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惠民路近西贡游泳池。另外大埔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雅景花园那段稍为多车。提一提大家，大埔道有维修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嫦娥姑娘，你睇今日嘅银河几咁秀美？ 系啊，吴刚大哥，连玉兔都话今晚嘅琴声特别宁静啊！啊，何解忽然咁嘈嘅呢？ 大胆，边个竟敢打邀我哋欣赏太空嘅雅兴？ 哎 ，sorry， 打搅晒，系我哋现代人喺小行星采矿啊！想知道点解人类要掘到上太空？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小行星采矿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知识哎呀，孙女啊 ，Lu 啊，而家又疫情又剩啲庙咧又唔开咧，咁阿爷爷点样同观音借钱啊？ 而家咧我哋可以咧网上面观音借富同埋还富嘅，只需要咧你上翻去佢哋嘅网站，拣选翻登记庙宇服务，仲可以拣喺边一间咧去进行呢一个借富添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倩， 知识会社。 音乐说，唱片监制舒文的音乐选择。 习惯失恋是一首很有趣的歌来的。 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 我的 chorus 呢是很久之前作了的。 是。 我是个 verse 呢是10年之后才作的。 是。 我成日都话用祖儿的歌呢，其实里面的故仔呢、其实是他同我夹杂的故仔来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老婆你真的不要看小他，他其中一个身份是社交礼仪导师，成日都去上市公司那里跟员工讲下书，这样的很猛料的。 社交礼仪导师 究竟是讲哪个啊？ 那你就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的《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那就会一清二楚的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漠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我见有人留言咧，话你样衰，你有冇唔开心啊？ 傻啦，点会唔开心呢？过咗咁多年之后，我已经慢慢了解咗自己，知道自己最叻嗰一样嘢系啲乜嘢啦。更何况，如果人哋个个讲嘅一啲 comment、一啲攻击都摆上心嘅话，咁我咪好唔得闲？我边有时间理呢啲呢？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碰在留言区，一句定我罪。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谈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天赐骂句，这物碎怎么可唱出？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再开收音机，沾污这大气。闹市记录轻如水，用心爱这里，小店小区，六百至四十句是故事与情绪有歌。 金曲 听过吴林峰和乐坛已死大合唱团的这首作品乐坛已死。除了这个 project 之外，吴林峰推出了自己的专辑 Life Donut， 证明只要有人继续做继续听，其实是不会死的，没人可以断定你的失败的，除非你自己放弃。 原谅这世界未变改，可否再忍耐，而天知道你已受够伤害。如若要放弃别太赶，回头大概我在身旁抱住你，不敢松开，知道差多远，跌倒过失世困倦，擦亮了遍地的星火，合奏这首歌，就让我陪你走过。时代急速转变，惊恐超载都需盼望，绝地发光，灵魂尚能任意闯，自信内里最美那片功不破。期待再见某月某天，将胜利相聚，活着的根据要靠学会安睡，沉着迎战，记住喝水才能面对，努力生存，捍卫理想与身躯，就让我陪你走过，迎面翻起风雨，阴影覆盖找不到我，也会奋勇护航，灵魂想 Hey Rachel 的作品，就让我陪你走过， 就让我陪你走过。 负面的情绪很容易被放大的，甚至大到掩盖了你身边重要的事，例如是陪你渡过难关的人，他们在这里的，只不过你忘记了。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内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 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翻起学上，明明你睡睡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 从不怕什么着人人分开， 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 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 遗失了自己可能 自己生命能变改， 要继续蹉跎。 最深，深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为失恋自己可能还未够，自己像谁人退后， 想想自己像从前抛开， 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抛到末世更悲哀，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还靠什么走 重新編曲的版本，所有遺失的東西，令到自己在溝渠當中都好像有盼望的感覺。有泳兒和 Per Se 合作的版本 Nothing is Lost Mix， 就是一個自己愛的人面前都會遺失自己的。 用眼神來懲罰我，曾拥抱过什么，即使爱错已经只得我吗，用语言来提醒我，奢望开花结果，谁愿意成全，不要计较太多，大概谁都看出他跟我没结果，所得修身却在沉沦战火，凉凉话到奴才即到，芸芸战士不分级数，惯了后路照料周到，像是永没回头的路，前人风高逃离焦土，谁人说这是坟墓，我偏不信这道，就算徒劳做足一公直到走到， 听嘅呢一首系本地嘅乐队叫做 Set J， 用到话一叫曹操啊，曹操就到嘅一个概念嚟做呢首《曹操传》。 用眼泪来用掉我，如此爱到入魔。烽火燎原，谁都清楚结果，用笑容来迷倒我，伤亦不讲太多，宁愿有人投诉任我摆布，给将军看到，娘娘话到奴才即到，芸芸战士不分级数，惯了像是永没回头的路，旁人预告就算都好，凉凉说这是坟墓，我偏不信这道，就算徒劳曹操一讲直到走到。 明明结局一早公告，只有幻雾，继续分数已踏上没回头的路，楼台尽头城墙翻倒，然而我也没停步，我始终会等到，就算徒劳做出一讲，直到就到， 你有没有身边有些朋友就是这样啊？当佢中意咗一个人，就算身边嘅人话俾佢听，你俾人揾紧笨啊，佢都依然系中过头埋去，不能自拔。但系冇办法，呢一个真系做兵嘅特质啦，就系旁观者清。冇噶，身边嘅人咧讲几多都冇用噶。最后靠醒嗰下咧，都系当事人佢自己嘅啫。 一开始没法可休止，循序去进化，大概都等不切。生命内请给我位置，天塌怕是可上意。简单得像某火因子，流落到世界，然而三亿多次。失望尽头遇上你，是种莽撞坚持，但细胞无比震撼，为那热烫一吻，替那寂寥兴奋，那句平复痛楚，情绪太艰辛。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可怕物理我不舍弃，要与你抱一秒转机，自宇宙最初到达最美，直到了地球被废弃，细胞这容器仍旧会死，分离后都可永记，谁的灵魂内有些辛酸，陪着你自算，原爱恋总不缺，稳定未来尚太远，亦可继续周旋，像细胞如此接近，没姓氏如身份，那化学仍相衬，那句成分赤裸场面太逼真，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可怕物理我不舍弃，要与你抱一秒转机，自宇宙最初到达最美，直到了地球被废弃，细胞这容器心一痛，或你拥抱不太早，但那伤得痛，没智慧也未算早。痛痛心一痛，任到处也是粪土，但那伤得痛，用那个人法替补。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不变定理要怎处理，我与你不需太大气，属宇宙最浅那俗气，内容大致也没谁愿赞你，发肤也和你情歌平庸。 飞阿 Jane 嘅新派台作品《世上唯一双细胞》 批准嘅保释决定。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的时候引用手中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的时候，存在法律观点错误。恒隆地产证实寿山村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卖方已经完成外交义务，并获得中央政府同意，恒隆正是与卖方处理完成交易事宜。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回应说，美国国务院不能够对正在进行的合约交易具体条款作出评论。恒隆去年9月以25亿6600万元投得寿山村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但因为涉及中美外交事务，未能够按原定时间在去年年底完成交易。物业由美国政府在1948年买入，现在是6栋低密度住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惠利道，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今日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系丰文路、普通道同埋亲民街等等，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东区走廊的北角段有道路工程，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喺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新嘅一年，梗系要俾啲目标自己啦，挑战一下自己好唔好？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就为你揾嚟超级马拉松运动员辉 Sir， 同你分享佢嘅日本之旅，点样可以由北至南跑咗3500几公里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志豪游学全世界。 知识会写。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送咩字俾我哋嘉宾啊？ 听清楚，唔好吓亲。 薛凯琪预计，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首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又薛凯琪嘅， 多谢你啊！ 但是他一脸迷茫咁样喎，点算啊？ 唔紧要，我哋攞个实物出嚟俾佢睇，等佢知道多啲究竟我哋呢个节目究竟搞啲咩事咧？ 添呢个 系啊，我哋将啱啱嗰句句《薛凯琪预记》啊，写咗喺一个卷轴上面。 奇遇记 系啊， 奇遇记哦，奇遇记哇，有你哋个样喺度添啊！ 系啊，呢个重点啊， 心啊，你自己写噶？ 呢个我哋监制卡文写嘅，因为每一次我哋都会将歌手个名啊。 其实嗰个奇真系奇幻潮啊，奇遇记啊， 好多噶， 好多 奇形怪状嘅嘢都可以放落去噶。 多謝你啊！我覺得我嘅人生就係奇遇記啦。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就麻煩 Fiona 準備一個你覺得真係好奇遇嘅記，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 奇遇嘅記咁。 真係太多了喎！啊，呢、這個真係有啲靈異。 係。 冇鬼嘅，但我分享一下覺喎。我個人升起咗，但係嗰個升起咧係啦，你 imagine 你瞓喺度，你咪平 係。 瞓嘅，咁我系由 pat pat 以上，即系你平时你而家坐喺度，你咪只脚摊直咁啊，咁只脚咪好似瞓咗喺度，即系摊直咯。我系由 pat pat 以上，慢慢升起，升咗我谂大概 like 呢个系 15 degrees 15度咁，跟住好惊，咁嗰一刻又唔识念经啦。跟住就即系是但揞啲揞啲嘢啦，上帝啊，因为其实我 feel 到。我左边的窗咧，一片好光好光。哇、哦，系咪外星人要掳走我？我到而家我都系深信外星人想攞我去研究。跟住起身嘅好惊啦，跟住即刻同爹哋妈咪讲：，爹妈咪，爹妈咪，咩事啊？咩事啊？佢哋都好惊啦。咁我唯有讲实话嘅啫。我头先醒起咗，我怀疑系外星人想带走我。之后我得翻嚟，结果就。啊，跟住继续瞓。 阿女你攰啦，你都系继续瞓啦，系咪咁样嘅嘢？ 系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嘅嗰件事发生系喺大概十二三岁，咁你话嗰样嘢有几实质？真系记到好似、哦、我琴日真系同你哋做访问啦，你着住蓝色衫，我又已经系有少少模糊啦。 但系其实骑得多咧，个人咧就会好 calm 噶，对住呢啲嘢啊，我又升起咗啦，嗯，瞓多阵先啦。 我自从嗰次之后就冇再升起过啦。系啊， 咁呢啲经历有一次都已经够啦， 够噶啦，唔好太多啦。 头先咧听完 Fiona 讲咗啲奇遇记啦，但我觉得最奇可能都系呢一首歌。 咩？ 因为呢一首歌入边有三个佢 ，at least 个 MV 都 哥本哈根啲另一个我啊，都有啲奇幻嘅概念嚟嘅呢一个系啦。咁啊喺你正式介绍只歌之前，我同阿琼咧都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嘅一啲感觉啊咁样，然后交俾你揭晓。 我要估好。 我哋估你揭晓，系啦系啦系啦。 我估先啦，我咧系我好中意个 MV， 我睇咗几次之后咧，我想好大胆地估一下 Fiona 最中意入边嘅边一个造型，因为入边有三个 Fiona 嘛，有一个就系公主造型啊，不断即系成个 Elsa 咁喺个落雪嘅城堡当中啦，咁有一个就系即系甜蜜嘅同男朋友日常相处啦，另一个就是短头发嘅一个画家，我觉得应该最中意就系短头发呢个画家， 都系啊，仲有一个嘅侍应， 系侍应嗰个即系惨啲生活嘅嗰一个， 系啦，我中意画家，因为其实我最中意画家同侍应，因为画家系我入行之前想做嘅一个梦想嚟，咁但系今日。 而家真係冇乜時間畫畫，咁但係其實我都可以將我嘅創作擺落好多唔同嘅地方度嘅，歌曲啊，好似今次嘅 MV 我有自己執到啊，咁亦都有陣時即係服裝品牌都係一個設計，咁但係畫家係我嗰個根深蒂固本身想做嘅嘢，咁侍應唔係話我嘅夢想係想做一個侍應，而係我覺得有陣時。所以你留意翻嗰個侍應，其實佢開心嘅，即係佢做完一日辛苦嘅嘢，佢食個好簡單嘅蘋果，佢都係笑住咁食。所以我覺得有時簡單嘅生活，我係好中意。其實我好變態，有時我有啲戲咧，係可能去啲山區啊，或者去啲基本上好遠、好偏僻嘅地方拍，連商場都冇嘅。咁你嗰排你啊嗰半日唔使拍戲，我會做咩咧？我哋成班人可能喺度曬瓜子啊，或者彈花。是啊，跟住喺度同其他演員同我啲助手喺度唔係羽毛球場，並冇場嘅嗰度，但係搵啲地方喺條街度喺度打羽毛球，即係即係生活嘅啲好似比較 好簡單 村民嘅，係好開心嘅。我發覺其實人你擁有越多嘢嘅時候越難開心。係啊，即係而家譬如話我當我買任何嘅，我當手袋或者錶或者咩，我當全部戴錶添，已經令唔到我真係好有嗰種。好 hyper 好 high 嘅感覺，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侍應點解我都好鍾意，係我其實向往過一啲好簡單嘅生活，係呀，咁你喺啲好簡單嘅生活，譬如我哋混咗喺嗰啲村嗰度幾個月，然後我哋就會所謂真係落省呀，嗰啲咩叫省呀，落省城，但嗰啲省城其實都唔係話好似銅鑼灣尖沙咀 IFC 咁先進，然後突然之間你會見到有雪糕機啊！哇，個個好開心啊！薯條，即係其實人擁有越少嘅嘢嘅時候，你一有啲嘢時候就會即係 back to basic， 你就會開心啲咯。咁樣咯，係啦。 咁所以 MV 裏邊唔同嘅， 所以你都算啱嘅。畫家係好 direct 我想做嘅嘢嚟嘅。 係耶！咁、yeah, 但係其實頭先有講過侍應就係代表簡單生活嗰種快樂啦。咁另外一個頭先話喺即係喺嗰個城堡當中，好似公主嗰個角色，其實代表咗你覺得邊一個自己？ 其實嗰個咧係我當兩樣啦，一個就係佢嘅裝束啊、頭啊都比較誇張化啲，就好似即係譬如。我平時要上台嘅我、 嗯， 另外咧其實都有啲不現實嘅我咯，因為其實我有個畫家好中意叫 Edward Hopper， 咁佢畫親嗰啲畫咧就係得一個人喺一個空間裏邊比較孤獨嘅，咁、 嗯、 就係代表嗰個嘅我咯，咁佢好似貫穿望到幾個嘅薛凱琪咁樣，嗯， 即係就佢有幾個薛凱琪出現喺同一個 MV 當中嘅嗰個效果好緊要，都好反映到呢首歌嘅故事啦，咁樣，好啦，之後到波城估啦， 係啦，我想估咧就係、是。因為選擇咗哥本哈根呢個地方啦，歌名或者嗰個空間即係北歐嘅地方，我大膽咁樣估，即係點解咁多個地方唔揀哥本哈根咧？就係、是、因為我睇到個英文名，即係分身個德文咧，我大概 check 咗個讀音啊，即係 doppelganger。咁佢嗰個音咧，其實同哥本哈根嘅英文咧，亦都好相近。我覺得可能係你哋去創作或者翻嚟填詞嘅時候，一個文字嘅遊戲嚟嘅，即係將分身呢個字揾一個，咦個音同我好似嘅地方就係、是、哥本哈根，所以將佢放咗喺呢一隻歌選擇嘅地方。 諗太多 啦！哎呀， 好開心添，唔少 人諗住如果中就開心啦。 但佢好 sweet 嘅，諗到其實真係諗得好。好迷語嘅，其實揀咗哥本哈根係因為哥本哈根即係可能佢嗰度有好多傳說啦，咁可能有一個即係最出名嘅就係嗰條美人魚啦。咁、嗯、其實哥本哈根的另外一個我，佢講緊平行空間，亦都係就算你唔相信有，亦都係講緊生活喺平行空間裏面有一個阿菲可能揀咗結婚，有一個可能我哋生出嚟都係讀嗰間學校嘅，好啦，一畢業之後。埋你嘅機會都係一樣嘅、 嗯， 但係有一個男仔求婚，我拒絕咗，我做咗歌手；有一個男仔同一個男仔求婚，我應承咗，我結咗婚。 嗯、 即係就講緊有陣時喺唔同嘅 timing， 你做咗啲唔同嘅抉擇，就會帶你去唔同嘅結局。咁然後哥本哈根，因為佢有美人魚，有好多童話嘅故仔，咁就變咗嗰個世界係比較不真實，咁所以就同而家真實嘅我。就可以做一個對比咯，即係我喺旺角嗰度塞緊車，佢喺哥本哈根嗰個人魚公主嘅世界，但係佢真係填得好好嘅，佢話人魚變公主，還是每日受著一張粗茶，就算人魚嘅公主，佢都有佢嘅愁， 受佢可能都係受緊即係每日三餐 ，who knows 可能佢都要買嘢食啦，係咪啊？乾咗對腳又變翻一對腳，唔係一條尾啦。可能同我都係一樣，即係其實無論大家喺邊一個空間都好，其實我哋都喺度自己努力喺度活緊我哋自己嘅故仔咯，而唔應該去妒忌你冇揀過嘅嘢，或者妒忌、其他嘅人咁樣。 咁呢一隻歌有冇話嗰陣時係同 Wyman 傾咗一啲可能自己嘅咩睇法啊，或者嗰陣時有啲咩嘢 trigger 到去，不如就講緊關於選擇呢一個命題啦咁樣。 冇、其實我每一次有一首新歌嘅時候，我都會同填詞人溝通啦。有時我會寫封信俾佢啦，我想填咩歌啦咁樣，有啲咩靈感啦。咁唯獨是今次冇。咁今次冇，我都覺得好奇怪啊！點解我會咁樣揀咧？咁我而家去分析翻就係、是。十年前我同 Aga 合作就是 Better Me， 咁嗰个系一个机缘巧合嚟嘅，因为本身嗰只歌应该系唔存在嘅，系我求公司我真系好想摆呢只歌落我只广东碟度，你俾个 bonus track 我咁样，咁亦都冇 plug 过嗰首歌。十年后我揾翻 Aga、阿 Y、阿 Phoebe 嘅三角形，其实大家冇见过冇听过，咁我觉得本身呢个三角形已经系会有佢自己嘅火花喺里边，咁加上阿 Y 咁了解我。我好想呢兩位嘅好朋友去自己送一份佢覺得而家時海琪需要嘅咩嘅禮物俾我，而我放心唔去俾任何街攤，係因為我知道佢了解我，即係唔會佢而家唔會同我填一首歌關於大肚的煩惱，因為我而家未大肚，係咪啊？咁所以佢，我覺得喺呢一個組合裏面，我想睇下佢哋會送一份咩嘅禮物俾我咁樣。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真的分离，想念和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譬如今次作曲嘅 Aga， 你嗰陣時即係 Better Me 嘅時候已經好想，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即係聽到即係 Aga 作嘅曲，有啲咩吸引到你，令到我必須要嗰隻擺落去做 bonus track， 甚至乎今次再揾佢都係做作曲呢一個 position？ 因為嗰陣時我係啱啱抑鬱症開始食緊藥，即係開始想治療翻自己。咁我聽呢個 demo 嘅時候，我已經即係 visualize 到。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ay a little more。 咁我同小王老師講，我想填翻呢啲英文字咁樣，係送俾大家去話俾大家聽，我會為你哋而做得更加好。因為嗰陣時我唔識得愛護自己，我會自殘咁樣。咁我覺得嗰首歌嗰一刻對我嚟講係嗰個旋律係完全俾到個空間我去表達我想講嘅呢樣嘢。咁所以亦都任性地喺一個 full album 裏面。都挨老細俾我 擺落去 啦，用多一個 budget 擺落去。咁我覺得其實所有都係緣分嚟，因為 end up 後屘 Aga 話俾我聽，其實嗰陣係佢寫俾人哋真正會唱會錄嘅第一隻歌。 咁所以有時我覺得，即千計萬計，有啲嘢你好想佢，哇，好紅，好 hot， 好 popular， 但其實唔 work。有時你冇特別諗，你淨係想即由個心而去做，去表達一啲你心裏面嘅感覺，咁佢又會好多人鍾意，因為其實好多人 relate 到，所以我覺得周氏歌伴咁樣，即佢最尾個歌詞佢就話安心選好了，不必再對比，幸福沒定你，呢、這個世界永遠冇最好嘅選擇啦，冇話咁樣做就一定係幸福咯。我有先有個靚老公，有龍鳳胎就係幸福啦咩？唔一定咯，咁樣咯，係咯。咁我覺得成首歌都想同大家講，即係 take it easy 啦。我哋擁有嘅嘢係應該係最好噶啦，係你嘅最好，亦都係我嘅最好咁樣咯，係咯，珍惜咯。咁有啲人中意 study spiritual 嘅就話 old soul， 佢可能中意用一個難啲嘅方法去學嘢，去升叻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無端端唔知打打下仗，有一日我就明白到，其實所有嘢你都有 choice。如果即係細心，即係如果你當我呢句係真嘅話，咁你去 challenge 我呢一句嘢，你諗翻起係咪所有都有 choice 先？其實係咯。咁有啲嘢你可能覺得，因為我以前都會 challenge 咗自己，這個咪冇 choice 咯，唔係我可以努力地去將佢改變，或者離開佢，或者唔咁樣去看待佢，都係一個 choice 喎。我唔令到你。我唔令到自己覺得你會令到我傷心或者唔開心咪得咯，咁都係一個 choice 咯。咁當我發覺原來自己有 choice 嘅時候，我就，好舒服。 因為唔會再即係成日喺度諗就係、是、如果咁就好啦，如果咁就好，因為即係嗰個如果就係可能即係平行時空嘅自己，佢面對緊嘅問題好似只歌咁講，可能我哋又唔會知道嗰條路你以為好美好，但其實佢都會遇到其他問題。 係啊，所以真係唔使去妒忌，或者唔使啊！如果當初咁又點咧？唔使啦。 如果而家有得俾你揀，你會揀咩啊？ 如果 梗係揀聽多幾次首歌啦，唔識做啊！你份人都哎呀， 唔係如果噶嘛呢樣嘢， 係一定要 選擇嚟噶嘛呢個，你都冇聽書嘅你。 算啦，我哋两个自己收埋自己。 但系今日多谢邵凯琪为我哋介绍呢首歌本《Hard Day》另一个，俾我哋知道即系嗰个故事背后究竟嗰个概念同埋俾大家嘅 message 系啲咩。今日 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自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歌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须执尾，跟波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说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 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假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因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之前听了 Fiona 的首 Better Me，之后最后呢首歌揀嚟就系 Fiona 最新作品《哥本哈根的另一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首批100万剂由内地科兴生产的新冠疫苗明天下午抵港，另外100万剂由复星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预料今个月底之前运到，当局下星期二起接受网上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将会安排五个组别优先接种疫苗，包括医疗机构和参与抗疫人员、60岁或以上长者、安老及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纪律部队和处理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人员，以及跨境货车司机和机组人员等运输口岸工作人士。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2名家庭主妇，分别49岁和43岁。另一名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54岁女子，她在顺利村圆圆护养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工作，今个月12号开始发烧、喉咙痛和头痛。日本东京都新增4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12日新增个案在500宗以下，累计108700多人确诊，重症患者减至84人。日本昨日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40000名医护人员将会优先接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截至昨日下午5点，有125名医护人员接种疫苗，至今并没有收到严重过敏反应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中环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接近花园道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即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

诶，呢个拍子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揾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哦，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全城点歌大行动， 咁多位肥咗嘅朋友嚟啦，有咩歌想送俾你哋自己啊？又或者你身边明显肥咗嘅朋友啊？ 系啊，真系有感而发噶。 尤其是我哋两个互相望住对方啦，更加有感而发呢件事啦。 系啊， 系啦、 啊， 无论系 Facebook 又好啦，Instagram 又好啦，都可以去揾骚动音乐。咁我哋咧都出咗 post 噶啦，大家就可以喺嗰个 post 下低留言啦。讲你想讲嘅说话，同埋想送俾呢啲肥咗嘅朋友嘅一首歌，咁大家一齐开心一下，好唔好？ 开心一下咯，鼓励下咯。如果你系当事人嘅，你其实谂唔到啲咩歌想送噶，不过你觉得我而家就系呢个状态啦，咁咪分享一下咯。 系，同埋最紧要就系唔肥都肥咗咯，我咪笑一下咯。 可以点、啊？ 都唔系一日两日减到噶啦，咁 系啊，都唔系一日两日嘅事啦。同埋你估真系几个初一、初二、初三就搞到咁咩？我都系累积噶呢啲嘢。 咁其实我哋两个咧，即系咁设身处地咧，都应该有啲说话想讲嘅。听你先定听我先啊？ 听你嗰个先啦。 好啊， 好啊，听下你嘅呢个权威。 多年啊，资深肥咗嘅朋友权威嘅声音。咁多位肥咗嘅大隻仔女，你哋好。呢个大隻唔系讲紧 Eric 嗰啲大隻，而系我哋呢一种大隻啊。其实我哋呢一种大隻，乜唔系大隻得更加明显咩？佢哋嗰啲大隻要着背心先睇得出噶，而我哋咧，我哋无论着咩衫都好，都实会有人讲话。哇，你睇下件衫着得你好大一隻喎，你以后唔好着呢件啦。呢、這个时候我通常就会回答，傻咩，边关件衫事啫，我叻咋嘛。肥咗嘅朋友，你有冇发现中文真係博大精深啊？好大一隻通常真係讲緊啲大隻肌肉仔，而好大一隻主要就係睇下嗰一隻係咩囉。而我俾人讲得最多嘅系好大一隻女仔，不过我就已经睇化晒啦，都唔系肥咗一日两日啦。我知道好多肥咗嘅仔女好开心，今日专门开翻，你哋以为自己嘅身材仲有得救？傻啦！要知道两件85g 嘅萝卜糕就已经等于一碗饭嘅热量了。而一个130磅左右嘅成人要打成40分钟嘅羽毛球先可以消耗到呢一碗饭嘅热量。而我哋又点止淨係食咗两块萝卜糕就够啊。所以不如我哋一起同自己身材嘅曲线和解啦。无论条曲线是曲到直啊，定是曲到圆，都是一条线啫。仲谂紧今晚食咩好嘅阿琼，劲想。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总爱的。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 既然离开我，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从降落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可是你说，相对来说，走开是种解脱。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当下的闪躲，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总降落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总降落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高后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 你知唔知道最重要嗰句歌词系咩啊？ 你讲啊！ 系嗰句只是错觉，只系错觉嚟嘅啫。我肥咗咩？冇啊！揀嚟啊！音乐永续计划当中嘅呢一首林家谦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抛物线》。 可唔可以读多次啊？指示咩啊？头先嗰个音面， 指示错觉，因为要跟嗰个调啊嘛，只系错觉。 我头先开始跟唔到系咩话， 算罢啦。 原来你要跟翻佢个 melody。 系啊，指示错觉咁样，同埋无论系咩线都好，都系一条线啫。而佢嗰条系抛物线咁解啫，大家知唔知抛物线系咩样啊？ 咁样咯，突然之间唔知点形容，会系咁样咯， 即系有高有低啦，啊、有前有后啦，有甩又诶冇冇甩冇得啦咁样。 当你有个肚腩，你将个下巴卧低望住个肚就一个抛物线啦， 系啦、 啊，嗰条抛物线咁样。 好啦，咁啱啱听完即係肥嘅权威阿琼讲完之后呢，亦都有肥人界新晋新星。 你算新晋，你都晋咗好多年喎，你都。 晋边度晋啊，听下究竟我又写啲咩俾大家喇。 过年后肥咗嘅朋友你哋好啊。今日健身室终于开翻咯，唔知关唔关你事呢？如果你本身系已经有健身会籍嘅呢，我都唔太担心嘅。话晒都俾咗钱又咁耐冇去啦，咁啊平时做开隔咗一排冇得去，会身痕嘅。我觉得总会有个藉口俾你去一转，所以我都唔太担心你哋。咁如果你本身系冇会籍嘅呢？除非你是做开其他运动啦，即是譬如跑步啊那些这样另计啦。如果你一直都是无运动族群的话，我想这一刻我都不会寄望你会突然的起心肝走去 keep fit 的。因为这一种放弃自己的状态都维持了很久了，是吗？过不过年啊，肥了几多啊， gym 开不开啊，应该都跟你没什么关系的。其实我明白的，我真的明白的。因为我都变了这种人了。要用一段说话去形容我呢刻嘅状态嘅话，会系我知道我肥咗啊，我都知道做运动可以 keep 翻 fit 啲，不过我选择咗唔去做运动，所以我都明白我冇权选择瘦。呢段说话嘅重点系喺第三句，我选择唔去做运动。系啊，人生好多嘢都系选择嚟嘅啫，拉到好大啊嗬。咁既然你咁样拣，个结果自然就会系咁噶啦。简单啲嚟讲，就是自己攞嚟嘅。之但係话晒都系新年啱啱开始，做人要有啲盼望嘅。如果想令到一啲本身唔系好做开运动嘅人开始喐呢，系有方法嘅。系要一个好大嘅原因作为推动。而呢个原因我諗到啦，就系试下结婚啦。结婚要影结婚相，系一个好大嘅动力去 keep 嘅。因为我发现身边有唔少嘅朋友结婚前呢都特登走去做运动啊，操到自己好 fit 啊，好瘦咁样。咁当然结完婚之后仲能唔能够维持到就另一件事啦。咁但係若然结婚呢个方法又唔係好啱你，你又未搵到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呢，都唔紧要。今日揀咗一隻歌送俾你哋呢，係一个好好嘅示范。呢位朋友有名你叫啦，佢都系叫肥仔。但是肥仔虽然外形肥，但是他都有一些令人欣赏的才华，例如他的舞艺跳得都挺好看的。所以如果你甘心继续肥下去也不要紧的，发掘一下自己其他的长处，找下自己有什么内涵，都有令人欣赏的地方的。不知道这样鼓励你们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过年前已经肥了的波成常。 着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你都识，Baby girl， 美得杂志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挤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agg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让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feel like the way you vibe。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Say what? I'm a winner。 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疲倦，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恨出卖自尊。 Eric 的肥仔啊，个人作品叫做 Lady Killer， 好羡慕佢啊！喺个 MV 嗰度有好多女仔围住佢跳舞啊，好好睇啊！ 我觉得你唔系羡慕人哋跳舞好睇呢一 part， 你系羡慕好多女仔围住。 系啊，我话啲女仔围住好好睇啊！ 黐线！但系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咧，肥呢件事啊吓。即唔应该系咁讲嘅，即感觉上好似好唔知丑咁样。虽然我又好想话咩肥得健康呢啲嘢啦，咁但系好多人就会驳我就肥就成日唔健康噶啦。 冇嘅呢个，我觉得真系冇肥得健康。 算啦，我真系咩都唔好讲啦。 但你想讲咩啊？ 唔知咩，因为我头先听完过呢封嘢之后，其实我好唔舒服噶。 点解？ 你有咩资格叫人睇开啲啫？你都睇开晒啦，系咪？ 因为我系当事人啦，所以叫大家冇啊，睇开啲咯。 你知唔知佢已经睇开到咩地步啊？系佢已经睇开到啊，系梁德辉 Eric 啊，都已经睇开晒啦。佢嗰种睇开晒系都知道你冇得救啦，算罢啦，有你啦。 系啊，因为系自己嘅，我觉得最终都系自己你自己拣啫嘛，因为。即系封信里面讲啊，你侧边啲人点样都好啦，你选择咗妥协咗，接受咗嘅话咧，冇噶，冇得救啊。 但系咧，我终于明白我唔舒服嗰点喺边啊！就系其实我嗰种接受咧，我 系 欣然接受啊。你嗰种接受咧，系本撇接受啊， 都系接受啊。The same， 好，唔知道大家对于即系自己身材有啲咩意见啦，又或者即系关于身材嘅故事有啲乜嘢啦？我哋有谁冠名呢个环节都系长期咧，中意同大家讨论呢啲话题噶，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喺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我哋关于你身材嘅故事，我哋可以有谁冠名啊？ 而今日最后拣嘅呢一首歌啊，假如你仲有一丝丝觉得自己需要喐动嘅话咧。Yeah, work it.呢只歌可以俾啲动力你，推喐你试下去做啊！劲做劲做仲系未收，日日劲做劲做仲系未收，做大量大量运动仲未够，好想好肌腹肌乜鬼都有。Let's go， 唔好再懒惰，我个 game ready， 你仲傻？钢条身形啊，丧举哑铃，有个脂肪同个手臂平，脚瓜捞几咁粗壮，矿工都冇我咁粗犷，仲有啲师奶叫我师郎，芝麻底捞不糖，跑多几 K 啊，当系练气，跑多几 K 啊，当系练气。多几 K 啊，当系练气，操多几低，人自然健美。操操操到就死，操到个手瓜仲粗过大髀 ，T 恤一拉起有六嚿腹肌，耶都仲未恭喜。Baby let's get to it, go go, show me how you like it, show show, it's working makes me wanna pop it, it's working now your favorite topic, oh yeah girl you got it going on.Love yourself, look in the mirror. Love yourself, look in the mirror. One more time, pump it, work it. 日日健做健做仲系未收，日日健做健做仲系未收，做大量大量运动仲未够，好想好肌腹肌乜鬼都有。日日健做健做仲系未收，日日健做健做仲系未收，做大量大量运动仲未够，好想好肌腹肌乜鬼都有。